我绝不逃， 我们像狂风在呼啸，我们像海水浪滔滔， 爱的火在燃烧， 哈哈， 爱的火在燃烧， 哎呦嗨呦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。 跳进了我的圈套， 谁也都不愿向外跑，谁也都不要向外逃， 大概都逃对了， 哈哈， 大概都逃对了， 哎呦嗨呦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嘿呦嘿， 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。